24小时帮您轻松解决泡发难题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借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农中医讲堂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，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。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，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，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。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，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，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。咨询电话4009608378，4009608378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解民间之秘方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。昨天呀，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位朋友呢问郭老师说，您整天讲这个脾胃的重要性，那么脾胃不好的人这个脾胃病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是胃病啊还是肠炎呢？究竟它是啥呀？哎，说实在的呀，这个问题呢我也是一头雾水的，郭老师呀也没交代清楚。那今天啊，首先就请郭老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，脾胃不好究竟是什么病呢？那在讲座当中您要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-960-8378，400-960-8378，400-960-8378，来跟郭老师咨询。下面啊，就有请郭老师把脾胃不好的病给咱们讲清楚。 好的，这个呢从哪儿说起呢？我们中医和西医的病名呢那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啊，高血压，中医里呢并没有高血压这个病，只有一个眩晕症啊，跟它呢比较相似。那糖尿病呢，中医也没有糖尿病这个说法，只有一个消渴症呢跟它差不多，但是它的症状是什么呢？很难说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人呢，他们的脾胃都不怎么好。中医的脾胃不和呢，包含太广了，就像昨天说到的心脑血管病啊，糖尿病是吧，都跟脾胃呢有很大的关系。以前呢，咱们强调过，尤其是这个脾呀，它本身不是一个器官，而是呢一种功能。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肠子的一部分功能啊，就是这个吸收功能啊，在中医上呢也属于脾管的。肝的一部分功能呢，比方说呢分解各种脂肪，分解一些垃圾代谢物，这个功能呢在西医看来呢那是肝完成的，但是中医上呢这属于化的范畴，脾呢是主运化的，它也是脾的一部分功能。包括这个胰脏分泌胰岛素呢来促进血糖的利用，这是运的范畴，它也是脾的一部分功能。但是呢咱们现代人呢已经习惯了呢用西医的病名来理解疾病了，对不对？你硬是要呢用西医上这个病名呢来说中医的话呢，真的有点牵强，真的呢不太好说。可能呢有很多朋友就认为啊，脾胃不好就是肠胃病啊，是胃炎，是胃溃疡，是肠炎、结肠炎什么的。在中医里呢，这些个病呢确实属于脾胃不和，但是你要是认为脾胃不好就是这些个病，那就太狭隘了。今天呢就讲讲这些个肠胃病吧。 人的肠子和胃呢，在中医里属于六腑中的两个。中医的腑，哎，咱们老听说脏腑，脏腑，脏和腑那是两码事儿啊。什么是脏？现在咱们都把这个内脏的脏啊，写成了一个这个肮脏的脏啊，就成了一个字，对吧？繁体的脏呢，不是这么写的，一个是肉字边儿啊，肉字边呢，不就是月吗？你看胳膊腿儿、肘膝啊等等，人身上的部位大部分都是用的这个偏旁，对不对？它代表肉的意思。而这个脏腑的脏呢，也是一个肉字边儿，这边一个脏，西藏的藏，宝藏的藏，这个字呢也念藏，就是收藏的藏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藏宝贝的地方，其实也就是呢藏元气的地方。哎，元气在这儿呢聚集，在这儿发挥作用，所以它叫脏。那腑呢，它也是一个肉字边，一个腑，这个腑就是房子。我们经常呢管别人的家叫做府，对吧？张府、王府、李府的这俩人说话，说改天呢我到您府上呢去拜访，是不是？府是对家的一个称呼，其实呢就是房子。那么房子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所有的房子必定是空心的，对吧？谁盖个房子里面是实心的呀？那没法住人，是不是？肉字边加上一个腑，意思是肉组成的空心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哎，这呢叫六腑，实际上就是一些管道。用句呢容易理解的话说呢，都是些皮囊子，各种形状的皮囊子。你看胃这个形状的，是吧？肠细条状的，包括大肠、小肠，还有膀胱，还有心包和三焦，这都是皮囊子。咱们的食物呢从嘴里吃进来以后，通过食管就进入到胃了，胃不断的在蠕动，把它呢研磨成糊糊那样的一些东西，然后送到肠子里面，肠子呢也在不断的蠕动啊，一边推动这些食糜呢这些糊糊呢，在医学上呢叫做食糜。哎，注意啊，肺不断的蠕动把食物加工成食糜，肠子通过不断的蠕动把食糜呢往下推，在这个推的过程中，肠子里的绒毛呢就深入到这些食糜里面，就吸取里面的营养成分啊，再送到血里头。因为肠子很长啊，人的肠子呢，这个大肠小肠它加起来呢差不多是4米左右，但是这个数据呢还不太准啊，因为肠子是有弹性的，如果把它撑开的话呢，光小肠呢都有7-8米，加上大肠呢就是10多米长了。食糜呢就在这个不断向下运动的过程中，再通过呢7-8米长的这个小肠的这段时间里，被小肠绒毛呢给进行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，到最后呢营养基本上呢就吸收光了，剩下的残渣呢就成了什么大便了，送到大肠，最后排出体外。这大概就是呢食物在咱们人体中它所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注意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管是肠子也好还是胃也好，都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，我刚才强调了好几次啊，就是这个能力叫做蠕动。它怎么蠕动的呢？靠的是这些肌肉的收缩力量这么蠕动的。那么这些肌肉收缩的力量又是谁给它的呢？哎，是元气，准确的讲啊叫做肾气。中医讲啊，肾为作强之官，你身体的每一部分想要强壮都需要肾气的支持。所以你看啊，中医你要说简单呢就特别简单，怎么治病，扶正驱邪，4个字就完事了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但是它要是复杂起来呢还极其的复杂。以前呢咱们讲过肾气它从哪儿来，从根本上来说它的源头是脾胃，是吧？是这样来的，脾胃呢运化五谷之精微就成为元气了，但是脾胃又要受到肾气的支持，这才能更好地完成它的工作，所以关系是错综复杂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。 脾虚时间长了必定会肾虚，同时呢肾气受损呢要是得不到很好的调理，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脾虚。说到这儿呢，插一句话，给大家一个劝告，咱们现在的中老年人啊，在饮食上呢有两个误区，一个呢是不敢吃咸，一个是不敢吃甜。为啥呀？说吃咸了就血压高，说吃甜了呢容易得糖尿病啊，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？哎，中医上呢有五味入五脏的说法，甜入脾，酸入肝，苦入心，辣入肺，咸入肾。那就说甜味的东西对脾好，咸味的东西对肾好。所以你看那些干活的啊，出大力气的人呢，为什么他们就特别能吃咸？吃不到足够的盐呢，人是没力气的，筋骨呢都是软塌塌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肾气它提不起来，你元气再多，肾没有能力把它提起来，那就跟没有一样的。哎，盐太少了会伤肾气。你再看为什么老人和小孩呀就爱吃甜食，糖呀点心呀，是吧？小孩爸爸妈妈跟他说你要少吃糖，吃糖了呢牙要疼，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呀，偷偷呢就想吃糖。这成年以后，人对甜食呢就不那么喜欢了，老年人呢又变得喜欢吃甜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原因呀？是脾虚。小孩的时候呢，脾胃他还没有发育好，而且他整天是蹦蹦跳跳的，元气消耗的就特别多，需要一个好的脾胃呢都补充呢，所以需要呢吃甜的啊，脾虚要补充。老人呢脾胃开始衰退了，老化了，所以他也需要一些甜味的东西呢来养脾。那你看呀，老祖先呢已经把规律都给我们总结出来了，说呀甜养脾，咸养肾。那么反过来这个道理它也是成立的，你要是甜太少了是不是就会伤脾，咸太少了是不是就会伤肾。从营养学角度来说，盐呢给我们提供一种矿物质营养，叫什么？叫钠。盐的学名叫做氯化钠，是吧？钠在人体中的作用呢，就是增强肌肉的力量，增强收缩的力量。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呢，医生就建议你少吃盐，就是因为钠呢它管收缩，所以医生就怀疑呢它会让血管收缩，会增加血压，所以就建议呢高血压患者少吃盐。后来这个理论呢就扩大化了，变成中老年人呢都要少吃盐，再后来呢甚至就变成了全民少吃盐。我有的时候呢跟人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起来，少吃盐多喝奶，这可能是最近这二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健康误区，或者说是健康谎言。医生呢只看到了盐导致的血管收缩，他没看见呢盐少了以后带来的全身各个器官的收缩无力啊，造成心脏的问题，造成肺的问题啊，肌肉无力。还有呢咱们今天要重点说的，脾和肠的蠕动也会无力。想想呢刚才咱们说的食物消化的这个过程，从嘴里吃进来，先通过食管进到胃，胃通过不断的蠕动把它研磨成食糜送到肠子里，肠子也在不断的蠕动，一边推动这些食糜呢往下走，一边呢绒毛呢深入到这些食糜当中，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，然后再送到血里。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胃和肠是不断的收缩，不断的蠕动，是不是呢？它收缩就起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，而这个蠕动呢是需要靠肾气推动的。所以一个肾虚的人，他胃里面吃进来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呢，食糜就加工的就比较慢了。正常人啊，吃的再撑，说我今天撑着了，撑的难受了，最多这一个小时以后也就好了，对吧？就说有一部分已经进肠子了， 胃就不是那么满了，最多也是5个小时以后，它呢就全部就变成食糜，就到肠子里了，哎，胃它就空了。医学上呢，管这种能力叫做胃的排空能力。正常人呢，也就4、5个小时，胃就排空了。但是一个元气虚衰，如果是肾气不足的人，他的胃肠的蠕动就都不好，他的排空能力呢就会变差。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不消化，对吧？吃完饭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这都过去了，还感觉胃里头是胀胀满满的。有人甚至晚上吃的东西，早上起来一打嗝，哎呀，那个味儿呢还在，感觉肚子里呢还是满的啊，不想吃东西。现代医学上呢叫做胃动力不足，哎，这已经算是胃病的一种了，胃胀，对吧？当你出现了胃胀的时候，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？有人会吃点酵母片啊，消食片之类的，对吧？像我前面说的焦三仙啊，山楂啊，还有神曲、麦芽，哎，不管是食物也好，还是药品也好，就这一类呢，消食化积的东西吧，可能呢会吃一点。有的人呢就不在乎，也无所谓，这呢又要不了命，没事就不管它。哎，你虽然不重视它，但是身体可是知道这个毛病的，而且呢身体认为它不是小毛病，所以它就要给你调整。怎么调整呢？它又没有本事呢给你增加点元气，给你增加点肾气，解决不了根本，那怎么办？身体也能简单的给你治治标，就是多生产一些胃酸。哎，你不是胃的收缩能力差吧？那打食糜的速度是慢吗？好，那我给你加点酸，增强一下腐蚀的作用，让它呢来快一点。哎，那这些个胃酸多了以后，很多人就会反酸，是吧？有时候忽然呢从胃里头倒上一股水，酸酸的，这就是胃酸。胃酸呢就已经呢比这个胃胀就严重一些了，对吧？但是仍然还引不起你的重视，你也不管它，这种蠕动不好、排空不好就会越来越严重，就组成肉的这一组肌肉呢总是呢被撑得很大，就跟一根呢猴皮筋似的，你老是把它撑得很长，这时间长了，它本身的弹性、它本身的韧性不就差了吗？这里面的蛋白就少了吗？对于各种的病菌、病毒，它的抵抗能力它就差了。所以这种经常胃胀呀、胃酸的人呢，很容易感染的各种菌，最常见的呢就叫幽门螺杆菌。哎，这种菌感染了以后呢会造成溃疡，哎，这就是胃炎了。到了炎症的程度了，这胃壁的表现呢就出现了破损，出现了伤口，对吧？咱们有时候受伤了、发炎了，你看那些又红又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咱们看到的。那胃里边呢也要变成这样了，是不是你就得疼了，是吧？哎，胃疼出现了。我们手指头受伤呢，咱还拿个纱布把它包一包，可是胃里头怎么包呀？不光不能包呢，还得继续工作呢，还得给你研磨食物呢，还不断的在蠕动研磨，不断的受损伤。所以你看这个胃病为什么难治，就是因为呢它不歇着，它不断的呢在受到损伤的。真的，这个伤口跟咱们受了伤发生那个溃疡那个伤口那是一样一样的。而且咱们的外伤啊，是不是每天呢还要这个找护士给你清理啊，用这个酒精、用双氧水给你洗洗、消消毒啊，换个药，对不对？可是胃里、肠子里的伤口谁给你清理上药呀？是不是没办法啊？没有。那么它化脓以后，那些个黄的分泌物连血呀啊，连那个食糜呀、胃液什么都混在一起啊，那样个样子，真的你要看过一次，你一星期吃饭呢你都没胃口。不说这个恶心的话题了啊，咱们继续说病的发展。 一个伤口一块溃疡迟迟是不能愈合，那么它就只能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，对吧？那么发生在你胃里肠子里的伤口呢，它越来越深的时候呢，你那个胃壁肠壁那一共才多厚呀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不就透了，对不对？整个呢这个胃壁上呢就出现一个透气的窟窿啊，这就严重了，胃里的东西呢都会跑到肚子里去，就造成剧烈的疼痛，那这就要手术急救了。哎，抢救不及时呢还有生命的危险，这就叫胃穿孔。咱们说穿孔啊，它是溃疡越来越深的情况，如果它不是越来越深而是往大里发展呢，溃疡面呢越来越大，胃壁糜烂的地方越来越大，糜烂以后呢它就会呢血脉不通，那些个化脓的组织呀病变的组织呢还会发生增生，对吧？就像咱们这个伤口它在化脓腐烂以后它就会肿会胀大，逐渐的呢它就会在这儿呢可能长成一个肿瘤，哎，就会发生恶变。俗话说十人九胃，咱们生活中胃疼呀胃酸呀胃胀的人呢很多，是非常的多的，但是真正发生了穿孔发生恶变这样的情况呢似乎比例呢不是那么高，对吧？我曾经跟一个患者有这样一段对话，哎，我学给大伙儿听听啊。这个患者呢20多年的十二指肠呢球部溃疡，他呢就问我说呀，郭大夫，这个病呢是不是恶变的几率比较高啊？我说是呀。他又问大概有多少比例呢，我这个能不能恶化呢？我就说呀，我说我不是搞统计的，所以这个比例呢我也说不好，具体是10%还是8%呀，没有研究过这个数据，我呢只能告诉你轮到谁身上谁就是100%。与其呢你在这儿打听这个数据打听这个百分比，还真不如呢老老实实的按时用药呢，用足疗程把病治好，它不就没有概率了吗？哎呀，我发现咱们人呢很普遍的呢有一种侥幸心理，一件好事不管几率有多小都希望呢落到自己头上，而且很多人坚信不疑就认为会落到自己头上啊，比方说这个买彩票都知道中奖几率呢很低很低，是吧？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坚信只要我坚持买一定会有一天呢中奖的。但是坏事呢都不相信这么倒霉的事呢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好像刚才说的肠胃病的恶变啊，成为穿孔成为肿瘤，这个概率比买彩票中奖那可大多了，但是绝大多数的胃病患者呢不相信自己呢会发生这么不幸的事儿，但是真有一天发生了的时候呢是追悔莫及。很早之前呢我有个患者，这事儿呢说起来呢也有个7-8年了，这个患者呢是我小时候邻居的一个大哥啊，比我呢要大10岁，后来我们家呢搬走了就再也没见过面。哎，7-8年前呢啊，他2年啊，他做了3次胃穿孔手术，医生跟他说你这胃呢都已经不成样子了，里面全是溃疡，稍微不注意吃点辛辣刺激的或者呢喝点酒一发作就是穿孔。那医生呢给他开玩笑说照这样下去啊，你这个肚皮上呢该装个拉链了，隔三差五呢就要拉开收拾收拾胃，这哪能行，对吧？我给你推荐一个中医大夫吧，他治这种毛病呢比较拿手。这大哥呢到中医科来了啊，来了呢我一看哎呦这么眼熟啊，哎，这大哥呢也认出我来了啊，就叫我小名，哈哈，我这个小名呢比较土，当时呢他这么一叫以后呢跟着我的小护士呢都偷偷呢笑了好一阵子。既然是熟人吧，这大哥呢也就说话啊随意了，说就跟我抱怨你说我这个胃咋回事，就3天2头的饭咋也治不好，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我跟他说呀，你根本就没治过呀， 他说我怎么没治过，我两年住三次院，每次都做手术，咋叫个没治过呢？我说呀，你做手术啊，只能给你把那些溃疡面呢给你清一清，把那个穿孔的窟窿呢给你缝住，但是你为什么会得溃疡，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得胃病，那是因为你呢脾虚肾虚，你的元气呢不能推动你的胃和你的肠一个正常的蠕动，这才是根源。所以你怎么治疗的，你得补元气，你得调脾肾，对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在治病啊。你光把窟窿补上有啥用啊？也不能说没用，也只能让你呢舒服好几个月，是吧？人家做完手术以后，人家注意饮食，好好保养，也不伤。如果这个人本身元气要是不差的话呢，有可能慢慢就长好了，就自愈了。可是你呢，偶尔还要喝点小酒呀，还得吃点辣椒呀，你还不断的刺激他，你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治疗保养的措施，你不犯那才叫怪呢。这个人呢，我首先嘱咐他呢，嘱咐他一些生活上的事情，不许呢吃这个生冷寒凉，我呢不许他喝酒啊，不许呢吃这个辛辣刺激的东西，然后给他呢开了焦三仙啊，我说这个不限量啊，你以后呢每天喝水，你就别喝啊单水了，你呢就要呢把这个泡着当茶喝，以后呢这就是你一辈子的饮料了。然后还开了荣气参枣，你看这个荣气参枣又能健脾又能补肾的，它的效果呢很全面啊。大家看我给这个大哥的治疗方案呢，其实也是扶正驱邪一加一，当时他是呢用了一年的荣气参枣，不仅呢没有再次发作胃穿孔，而且胃胀胃酸啊这些呢啊胃疼的症状呢还越来越轻啊，那么慢慢都没了，人呢也长得结实了很多。我这个大哥呢个子很高，年轻的时候呢都有1.8米啊，现在年纪大了也有1.78米这个样子。可是他刚找我的时候呢体重才多少呢，不到100斤，真的是3根筋呢挑着个头啊，可以说脸色青悠悠的还吓人，连头发呢都非常的枯，是那种的。经过一年的调理以后呢，这体重呢增加到130多斤，面色红润，是声音洪亮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呢，年轻的时候呢也没这么好过。一年的荣气参枣用完以后，他就一直呢在吃枣，直到今天他已经吃了8-9年了，胃病一次都没有犯过，而且现在血压也正常了。他以前呢长期的低血压啊，难怪是吧，胃不好，吃不下东西，营养不良，那血压能不低吗？而且呢这个人还有点酒瘾，我就一再嘱咐他呢不要喝酒不要喝酒。他呢即便是在那一年的治疗期间还经常忍不住还偷偷的喝上两口，现在呢更是每天2两酒啊，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坦还挺滋润，身体恢复了啊，我也就没那么严格的限制他了，只是告诉他呀，你别喝多了。 水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解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乾隆中医讲堂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解民间之秘方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乾隆中医讲堂。昨天呀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位朋友呢问郭老师说，您整天讲这个脾胃的重要性，那么脾胃不好的人这个脾胃病到底是什么病啊，是胃病啊还是肠炎呢，究竟它是啥呀？说实在的呀，这个问题呢我也是一头雾水的，郭老师呀也没交代清楚。那今天呀首先就请郭老师来谈一谈这个问题，脾胃不好究竟是什么病呢？那在讲座当中您要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 400-960-8378 400-960-8378

一年的容器参枣用完以后，他就一直呢在吃枣子，直到今天他已经吃了八九年了，胃病一次都没有犯过，而且现在血压也正常了。他以前呢长期的低血压啊，难怪是吧，胃不好，吃不下东西，营养不良，那血压能不低吗？而且呢这个人还有点酒瘾，我就一再嘱咐他呢不要喝酒，不要喝酒。他呢即便是在那一年的治疗期间还经常忍不住还偷偷的喝上两口，现在呢更是每天二两酒啊，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坦，还挺滋润，身体恢复了啊，我也就没那么严格的限制他了，只是告诉他呀，你别喝多了。 好的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消息，这就